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张，退出的一切为难，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当爱情现在危险边缘，是否都会伤痕累累？是否都会哭不堪言？

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。 福包围来长奔流，牵着手怀着勇气至爱得永久。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，不公理如何做世界之最，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位，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。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，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，抱紧一生美歌曲。持续爱到几多岁，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